我还是不了解，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。反正梦都是太匆匆，反正爱只能那么浓，心与感情让它粉碎，飘散在风中。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，你会选择了我？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，坚持底下苦尽甘来，你会放弃了我？再说你也不会懂，心再痛你能做什么？不再将自己深锁，错了又错。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。说过的话已不重要，可是我 重要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。